22:08:3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5号星期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带来第一首歌曲的工作男左野谦。第一首歌曲来自运动员健将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ight Way， 就是把路照亮啊，尤其是在夜间行车或者是在晚间稍微黄昏以后啊，就是路灯华灯初上以后，咱们这个法规也是，交通法规也是，你的那个灯，你的这个机动车灯也必须同步点亮啊 ，Light Way 啊，把这路让路灯和这个车灯把整个街道都照亮。 对，看这个第一首歌的状态哈，觉得这个二把老妇今天白天时光好像还是过得蛮健康、阳光。 哎，每一天都应该是这样，每一天都应该是这样。 如果大家也有同感的话呢，可以去看看今天晚上他的照片哈，来验证一下。此时此刻呢，这里啊，登录新浪韩丽微博，我打开以后呢，一看已经有11位人士， 哎呦， 已经入场了， 捧场捧场、 是的，首先入场的是老隋啊，因为确实制作 LOCA 太久了，已经不是小隋了。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啊，来来来、亲爱的朋友们，就是撞场面嘛 啊， 然后就是 Alice 小胖驾到，咖啡也是咖，夏佐若小熊疯子抹茶都来了，都来了啊！而且呢，还有要求红的，是一位高中生，这个现在是假期是吗？我再看一看哈，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在假期时光里呢，好好休息啊，把作业做完，早点入睡，因为开学以后你们会很忙碌的。 对。 对吧， 因为马上其实马上就要开学了，所以 对 月底要到了收心的季节了。 是，你还是让姐姐哥哥叔叔阿姨大婶大叔们当红人好不好？ 是， 对吧，我们一会儿呢再看一看哈，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势头非常好，我现在一看长了3米多了 啊对啊， 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啊，反正就是聊得很嗨的一个夜晚。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聊天这棵树又能长多高呢？ 是 啊，我们敬请啊期待一下。 昨天就是一个惊人的大高个。其实并不是每天都要这么怎么说急功近利哈、但是呢感觉要是长得高一点这孩子， 对啊， 这个就对于家长来说，对外面这个颜面总是好的嘛，你看家里没亏着孩子，然后这个营养都跟得上。 玻璃也在流眼泪，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连寂寞来刺眼，还是最想要你陪。曾一起走过的夏天，我常常会梦见，我猜不到你真正感觉，思念写成脸上的黑圈，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无法停止幻想我。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为 事， 作为一位资深的夜晚听众，我相信在你的很宠爱的曲目当中一定有这首关于夜里的歌曲，也是我们节目常常播放的，叫做 啊， 我旁边的老嘉宾肯定是不知道的啊， 我是应该是不知道， 叫做孤单心事。 嗯嗯， 哎，但是歌里面那句很经典的夜里的向日葵你应该有印象吧？ 也没有印象 哦，谈话垮掉，好吧？ 是 对， 这种就比较恐怖的话题终结，嗯， 对，比如采访的时候也是会有这样，哎，请问这首歌你感觉怎么样呢？不怎么样， 嗯嗯，然后就没了， 然后你就让被访者啊，就让访问者呢，就会觉得这是一场很难进行下去、很不愉快的一个聊天了， 嗯，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啊。我肯定会把这个时间填满的，这就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具备的能力啊。 嗯， 即便这个二娃老妇老嘉宾啊，他就是状态一般低迷啊，他不想和你对互动， 这个我是插不上话，因为这你说的这段都是点中我的空死穴啊，点中我的空穴啊。 可是我想说的就是 我，你比如说你来考我，你考我一切就相当于在考我神经脉络问题，我这个没学过，就没接触过。 不，你应该说就像考你，女孩子很喜欢用的化妆品牌， 又更不行了， 口红的品牌， 那更不行， 对不对？ 那更不行。 哎，但是我发现最近几年哈，这个年轻一代的男孩们哈，还是就是发展的状态呀、了解的知识面啊，比你们真的广很多了。 是啊，他因为他需要了解才能更讨女孩欢心，可能是因为这个啊。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应该是。了解的群落不多，但是也有这样的哥们儿，就已经早早的就知道如何用这种品牌性的东西，然后， 搞定。 但是我、对于我们就是这种群落的男性来说呢，认为那种男孩，我们肯定是不会成为他的那个就是知己朋友，因为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些脂粉味过重的 想法。那你们太偏见了。 是我们就是这样， 人家知识面广、 对，所以就是后来就觉得是少见多怪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整体的那情绪就是觉得这个人脂粉味有些过重，好像聊不太来，因为他一张口永远都是包包啊，那个鞋鞋呀、口红啊， 对呀、 所以不是很能聊得来、对对对， 这就属于就是过往哈、你们可能是很这个很 man 呢、不太注意这些方面、但是现在呢真的是有改变了哈， 对， 所以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还是有的时候还会求到这样的同学跟朋友说，哎，我准备跟我媳妇买一个什么什么包， 对， 你给我介绍那款，那个你这方面你大拿呀什么的，这还是求得上人家的啊。 对，马上就要过七夕了哈，又要到了这个彼此互相传递一些小特别，有一些小礼物的时间点了。说实话，我并不觉得就是有很多男的会觉得，哎，这些女人真烦人，就喜欢过节啊，怎么样？说实话，这个日子并不只是指男人要给女人送礼物， 这日子不只 是，其实我们女人也要给男人送礼物。对， 所以不止男人烦， 没 女人也够烦的、 女人真的不烦，因为女人觉得你，比如说你过日子两口子，你肯定要有一些添置的新衣服啊，对吧？ 嗯， 借这个机会给你买点新衣服， 这挺好， 给你买双新鞋，这没什么呀，对不对？ 是是是， 反正都是家庭的总体开支嘛。 嗯， 搞对象那就更不用说了，对吧？我们在通过彼此送这些小礼物的时候，留下一个深刻的纪念和彼此审美的一种互相的一个了解， 是， 这很好啊，对不对？其实搞对象的前期，我觉得送一些小礼物是有这样的一个更互动密切，对于感情的发展，要么就是一个推进啊、要么可能就是一个停滞不前。 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女人真的会从你们送的礼物当中哈、一是心意，二来是做一些审美的判断。 嗯， 就是说， 我是觉得女孩送我什么，我都觉得挺美的。你又没有、没有什么审美， 哎呀， 还真是就是心灵美了，已经就没有什么太挑剔的那个阶段。 我不， 您这女孩呢，就是另当别论嘛，是吧？好，这首歌叫做《伤心女皇》，来自 Macy Gray。 女皇还会伤心？ 那她还是大伤心、巨伤心 ，Queen of the Big Heart。 王的 女皇的大悲伤啊，女皇的大伤害啊， 谁造成的？ 其实这是并不是说她自己是女皇她的身份，而是她受伤到什么呢？ 顶级了， 受伤到顶级了。她班里的女同学，她的闺蜜们， 她 的朋友，她的朋友们给她，美其名曰这个人啊是受伤女皇， 哦、 谁都没她受伤害那么招伤，谁都没有她那么招伤皇后，这叫你知道吗？ 就像我可以命名为自己是熬夜女皇一样。 哎，对，那个 昨天晚上哈、啊，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一位设计师朋友哈、啊，他发了一条。状态他写的是已经有两年没有在凌晨两点之前入睡了 啊、哦！ 我当时就想我该怎么回他呢， 你问问你是不是也有两年没有从那个早上10点以前起呀、啊、你这么问那你就还是够8个小时睡眠呀，对吗？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哈、嗯、我就想在这座城市当中一定有许许多多哈大家在白天也忙碌晚上也忙碌可能比我们还要辛苦的， 那就不行。 而我们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哈，尤其是我没有其他的副业啊、嗯、就是一位专职的电台节目主持人。 当然他也是在间隙他也要制作一些啊，要一些备播制作的那个内容，这也是属于他的这个白天的工作范畴。但是基本上我是了解韩立还是 OK 的，时间还是比较的宽裕的啊，所以大家可以， 毕竟我是一娃二娃都没有， 对对 对吧， 可以试着相约相约018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哈。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属于自己的可以支配的时间吧哈， 对，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啊，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你发现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面对很多很多的面面俱到做好的事情了， 嗯， 所以你只能做好这一件事儿。如果说熬夜很辛苦的话，那就希望这份熬夜的内容哈真的是让你和你分享的人都体会到快乐。我昨天还看到一位听友发给我的私信，此时此刻我估计他还在听广播，因为他给我发私信的时候都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 哦， 有给你发吗？ 我好像应该我是礼貌性的应该先给他发一个的，后来我给忘了，结果他就只给你发了。 哎呦喂、 嗯、 哦，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是我本来我应该告诉他这个我找着了解决了。 哦，是这样的。 嗯嗯， 但是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滴滴司机啊、嗯嗯、所以呢、嗯、他给我发了一个内容，我觉得很感动哈。我稍后呢会在第20段当中和大家分享。 可以，其实暖文章看来有着落了。 不，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啊，因为暖文章还是颇长的。今天晚上的红人我们已经挑选出来了，就是刚才那位高中生，他已经跟我说了，立，暑假作业我已经写完了。 好， 对吧？我闲着也闲着嘛，嗯、对吧？ 哎， 北染之西，上位。 北染之西啊，1617红。 上位，我们第20段暖文章、冷笑话，还有这位滴滴司机给我留言，一会儿见吧。 老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 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晴热，早晚比较凉爽舒适，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光照充足，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关注影视方面，由钱嘉乐导演、郑伊健、陈小春、林晓峰、钱嘉乐、谢天华五兄弟领衔主演的电影《黄金兄弟》今天发布了一组燃帅版角色海报。五张海报使用不同的主色调，暗示着五兄弟在电影中不同的性格和技能。细节上，五位主演手持武器，表情不一，或沉稳，或冷峻，或淡定，或狡黠，但全部都是燃帅逼人。海报的下半部分则是五个兄弟劲爆酣战的战斗造型。继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后，萨尔曼汗再次强势回归了。由他主演的印度动作电影《苏丹》将于8月31号全国公映。今日本片发布了全力以赴版海报，依靠本土与海外超高的票房表现，热血的剧情加精彩动作表演，让《苏丹》自定档起就备受期待。本周五电影《苏丹》将于七夕开启点映。电影《未泽之路》今天也曝光了旅程版预告，几位主要人物纷纷现身，一段满是艰难的旅途出现端倪。而一同曝光的概念海报中，面向不同方向孤独伫立的三个人，则让观众对他们的关系以及故事的最终走向更加的好奇。该片将于9月14号全国上映。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22:34，2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15号周三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刚才演砸了啊，没有把那句话说得很流畅。 嗨，我还以为 真的 人在做重要的时候，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能溜号。 下一句也快。 我刚才真的是稍微溜号了一下，你知道吗？ 嗯。 而又马上，这句话就不通畅了。 我还以为你说你没找着那个滴滴小哥的那个给你留言。 我怎么就找不到呢？我都截图了。 我还以为砸都砸锅到底了， 没有。 在 这里哈，我真的是向这位朋友说一声谢谢，你的发给我的小纸条我看到了，我虽然没有回复，但是我以电波和你对话的方式来说一下你的心情。他是这样写到的，我是现在就说吗？还是等你的冷笑话冷场以后再说呢？ 我觉得你应该这次你应该先打打方方先说一遍啊。 是的，因为我想也可能会有很多和他一样每天做这份工作很辛苦的朋友， 对， 也想跟我们留小纸条，但是没有写。那这位朋友呢，作为代表， 来一句。 丽姐你好，我是一名滴滴司机，我们这个行业很枯燥，一天开十几个小时的车，碰到各种刁难的顾客。以前只听歌，偶尔一次听了男左女右，就成了节目的忠实听众。以前我从来不听电台，不过现在我明白了，好多人爱听电台也是一定有一定原因的。今天我第一次上你的微博，平时我不怎么上微博，我也不会说什么话。谢谢你带给我的开心，谢谢你让我每天有个期待，谢谢你收音机里的陌生人。 这算打个平手啊。昨儿我就是没给他回，我要回的话说这你算跟丽姐打个平手，你是不经常听什么广播呀，可丽姐可隔三差五就打滴滴呀、啊。 哎，这位2:28给我发来小纸条的朋友真的跟你也互动了、 没有人家就跟你互动来着，跟我互动的什么内容、 每一封私信我争取都会看到哈，然后也都会把它保存下来，这些也都是一些非常柔软而美好的时刻。我也经常会发个朋友圈，然后和我身边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朋友哈，介绍一下我在做什么。 哎， 我每天的喜悦，还有我每天最触动我的时刻哈。 真不错。 对，然后我今天发朋友圈的时候也特别说到了哈，我说大家其实真的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 是。 然后每个人其实都在负重前行，同时呢还要控制好自己的特别容易失控的情绪。 对对对，有没有什么老想去追求什么的那种心态啊，其实呢到头来发现越追越追不到的那个沮丧感是很多朋友们保有的一种心情。 我说每当看到这样的留言，我都会觉得人心还是那么柔软。我最近都没有发现有人发私信来来怼我或骂我的听众了，因为大家真的很忙，真的是已经没有那么多闲心。我不喜欢你，我就不听了，我压根儿也不会跟你对话。 嗯， 其实这样也挺好，咱们互相呢都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对吗？ 嗯， 不用非要把你的这种糟糕的东西再让另外一个人心情沮丧。 对喽， 比如你说我会和叶谦说，哎，我跟你讲，叶谦，你也是个老嘉宾， 说 每天晚上po照片的时候，哎，我就说给你发个私信哈，我说你能不能也给自己注意点，对吧？你多多的打扮打扮哈，然后你自己啊，对自己有点严格要求。 哎，我这种 我说了你也不会听， 对 吧？ 我这种人， 所以 不用 不给别人添堵啊，也是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个非常好的美德，对不对？因为你说了，比如我跟叶谦说多少遍，我说人防晒很重要，他就认为老爷们儿不需要防晒，对吧？你说我们俩还说什么？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沟通了。 这 好吧？ 你还不敢去露天游泳池呢？ 我不会游泳，我去干嘛？而且我用着那么好的护肤品，我到大太阳底下去晒自己？ 对呀、啊， 我怎么想的呢？ 那不是就是用于太阳下的一种护肤品吗？ 但 是 人不能长时间的，就是完全是跟太阳玩游戏的那种让它被晒，你懂吗？你偶尔晒一下是 OK 的。 那仅仅累了，累 了。关于这个美容护肤哈，我们先聊到这里 啊。 啊，我们 是不能 来讲一下身心啊，人的身心的愉悦。 你看，你就得向你姐学习， 啊、 你姐还美， 我没有听错， 身心特别健康，特别的大这心。记得她还是单身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记忆犹新，唐珊珊呢是去她家。看见他啊，抱着一个全家桶跟那儿狂吃呢， 啊，这唐珊珊看的，哎呀，美子姐，你看你还吃呢，胖的那双下巴都长出来了。嗯，然后你知道你姐吗？你姐哎，不但没放下手中的那大鸡腿，望着唐珊珊，哗，又从那桶里掏出两块大三角块啊，咔咔塞嘴里，然后又拿一杯大鸡腿，康康又啃两口，哼，眼中带着坚毅，望着唐珊珊说。哼，姐单身很久了，姐就是不想让姐这下巴也这么孤单子。I fell away, found my easy way, and this child to the door. Farther away, I've got more to say. 双下边很久了，啊，绝对不孤单，一走噔楞噔楞的，好，好形象。嗯， 后来找到你弟之后， 你一样吃，哎，吃，三层下巴的时候都有， 巨无霸下巴， 那绝对啊，嗯，人不仅心大， 心宽体盘， 对，人 心大，好吧，幸福的女人，好吧， 对，就是这意思， 行，好吧，我不羡慕，好吧， 哎，好好好， 好，22:44，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短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长大后才发现这四个道理都是真的。人的一生越长大越发现，以前年少无知不以为然的道理， 知道你经历了无数的坎坷，熬过了不为人知的苦难，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才会发现那些当年不以为然的道理是真的能够对你造成影响。年纪大了才发现这些道理都是真的。第一个，朋友在精而不在多。年轻的时候总想着朋友越多越好，什么样的人都好，朋友多就行。其实不然，岁月见人心，金钱见人性，出世见人品。你认识一千个人都不及一个能够在你缺钱时只要你开口就毫不犹豫借你的人。你好友上千，出事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的又有几个？人生最难过的事儿是什么？我发现你在我身边想让你帮我，你却躲着我。时间会替你筛掉一些所谓的朋友，金钱会替你看清朋友的性格，出一次事儿就会让你看清哪些朋友值得深交。人生在世，好友知己两三足矣。不要害怕一个人，低质量的社交并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年纪大了才发现，人生没有熬不过去的坎儿。小的时候你会觉得没吃到喜欢的东西很难受，时间过得好慢好难熬，想着快一点长大。上学时你会觉得学习很难学进去，考试也好难，会觉得这一切真的太难熬了。刚出社会的时候你会觉得工作好难找啊，房子好难租啊，工作压力好大啊。这时候你又会觉得生活实在太难熬了。活着总会遇到很多当时难熬的事情，总觉得熬不过去了，熬不下去了。可后来呢？你还是熬过来了。你熬过来以后再想想你当时是不是给自己定了难熬的目标，还是有点低了。人活一辈子总要经历许多难熬的事情，经历过后你才会长大。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从来就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保持好心态去过好每一天，毕竟不论你是哭还是笑，你都要去经历。与其哭着面对生活，不如现在就开始笑对生活。你要相信到最后是真的一切都会过去，人生真的没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坎儿。年纪大了才发现，活着真的要珍惜当下，及时行乐。很多人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了好的东西以后总想着留住，想着省下来。你吃到一个很好吃的糖，你觉得很好吃，于是你想着把它留下来过段时间再吃，结果过段时间拿出来发现糖过期了。你赚够了买房的钱，你很想买房，但你想着一买房的话你一瞬间就没钱了，于是你想着把钱留下来过段时间再去买房，结果过段时间你有点小积蓄了，把钱拿出来准备买房，房价上升了几倍，你就傻眼了。你想留住很多当时在你看来很好的东西，可你留得住吗？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时间在不断的流逝，时间根本就不会停下来等你，机会从来不会停留，快乐也根本没办法保留。你想着把它留下来，可它会趁你不在意不注意的时候就悄悄溜走，过后 你根本不可能再找回当初。往事终将成烟，时过就得翻篇。别把最好的留到最后，活在当下，当下有的要好好珍惜，未来还没来的不用去猜，因为你根本猜不到。年纪大了才发现什么都没有健康重要。年轻时熬夜加班工作，对健康不以为意，反正年轻不碍事儿，只想多赚钱，有钱就行。直到哪天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生了一场大病，去了一次医院，发现你赚了很多的钱，都不够你在医院里住几天，动几场手术。这时你才开始后悔，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身体，已经晚了。年轻时想着朋友，谁叫你出去吃饭喝酒，谁叫你去应酬，你都去，只为了别人能够在你出事的时候帮你一把，拉你一把。直到哪天你生了一场大病，你住院了，你才发现来看望你的只有你的家人，你所谓的朋友一个都没有到现场，甚至连声问候都没有。这时你才开始后悔，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健康。我希望不要等你年纪大了才发现身体健康最重要，你现在就要明白，不论你赚再多的钱都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赚的钱不能换回你的健康。你有再多的朋友都好，你一旦病了，他们大部分都会离你远远的，再多的朋友也不能替你抵命。愿你能够早日醒悟，善待健康，好好对待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很多事情你当下不明白的，随着年纪大了，到了一定的年纪，你自然而然就会明白。不要对未来感到迷茫，对当下觉得失望，时间会是你最好的老师。慢慢的你就会明悟你现在所不懂的问题，时间会让你经历很多坎坷，但也会教你许多的道理。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好好的去生活，用尽你的全力去过好这一生。愿你明白许多道理之后，仍能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愿你看透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好好生活。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

我估计啊，不再会犯我那个年代那个病了。我 放心吧， 应该都不会犯， 真的不会了。 嗯嗯， 因为他们表达还有沟通的机会也多了， 是 吧？ 那个媒介真的相当的重要。这样看来，就是说以后人都应该是可以长寿的啊。如果说就是借助这种迅猛的媒介，然后让自己的这个，你哪怕是个键盘侠呢，对吧？哪怕是个键盘侠，然后一天到晚的在狂敲狂打着一些那个充泄自己的东西的这种做法呢，但是呢你好歹有一个宣泄口，就是比原来有很多很多的宣泄口了。所以看来如果说那个调查结果是正确的话，那么社会融合度提高了的这个人的群体，他的这个对于身心健康跟长寿还是有益的。 但是这个在微博上有实名制之后，我估计在这个键盘侠， 哎，键盘侠行为你要因为你不可，你我说的那种社会融合动沟通，昨天我也说过，你不可以以恶语相向跟去损害，哎，去伤害别人为你自己的长寿目的，那你就是损人不利己，对吧？ 咱们先来看看哈，2002年出生的听友，在他的微博世界里，他都关心些什么？ 嗯， 就是当我打开这个第一页的时候，我真的不是低估叶谦哈，但是我敢说，就是他关注的这些人，你真的一个都不知道干什么的。 那可不是，你比如说 朱一龙 工作室， 钱正浩你不认识吧？ 对， 就是。这白宇你肯定也不认识了，对不对？ 这估计都是，比如说不是那个游戏大咖，就是什么影视啊，就是新晋的这些，是吧？ 就是你听过没听说过，对吧？ 对对对， 在你的世界里真的没有。就是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会说，这你都不知道，他可红了，他在我们世界里可受欢迎了。 是是是是，他在有可能在一些电子世界中啊，电子世界传奇的人物，这都是。那所以说咱们肯定跟不上。但是 你韩阿姨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啊。你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这些人呢，他们经常就会在微博的热搜里啊，或者是在微博的每天的小时的榜里啊，或者当日榜里会出现。我呢每天都会去浏览这些东西，我要了解一下， 去了解这些 年轻的朋友们在做些什么，然后现在目前在歌坛在影视界有哪些比较受关注的一些人物哈。他最新关注的是 杨林。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关注对象哈是谁，带给2002年出生的这位听友一个登上微博的这个 还是比较传统的。 对，这也是我们 他第一个关注的是美食评论家。 对，这你知道哈。 嗯，然后读书这个我也知道。哎，第三个 天哪， 韩立，韩立这我认识。叶谦 Night 我也认识。 哎，真是第一页。 还是比较传统的。 而且鹿晗你知道对吧？ 鹿晗也是啊， 这 页演员我也是 知道。这页的你还都认识，是不是？ 对。然后就紧接着下面那就是年轻人的世界了，对吧？ 谢谢这位年轻的听友哈，也谢谢你在暑假期间还是真的非常注意哈，给自己写完了作业之后呢才来做这件事情。比你年龄大，哎呦我天哪，大多少岁？30岁，差不多30岁了。快，你现在已经快大人家30岁了。 对，大出两轮再绕了半圈的那种岁数哈。 哎呀， 那就是其实是可以当你父亲的我们啊，可以当你母亲的我们在跟你说话啊。好，听歌吧。 知道 时间不是往前跑，你在身旁，那有多好？ 有你多好？确实啊，有的人他在你的生活中的存在哈，真的是一种安心，是一种有安全感的表现。嗯， 对啊，有你真好这句话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在你身旁的人在心中默默地说出来，哪怕应该是抱有这种胸怀，就是哪怕是你的对手，哪怕是你的敌手啊，哪怕是你看不惯的一个邻座一个邻居， 那我可不会说。 你应该说有你， 有你真好。 对，因为为什么呢？ 我闲的。 不是，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一辈子没有这种人在旁边给你兴风作浪督促你，你一帆风顺这个平坦，那其实是更凶险的一个事情。 那我也不会跟他说。 如果有他啊，你在心里说，幸亏有你们这种人在我身边哦，那还好，还能让我变得更果断、更坚强。这个是可以对自己啊，或者是在心里对他默默说出来的这种话。这样你说出来，你试试，其实你心里边更豁达一些。 没有，我更希望人生中最好能够躲过去这些人，对吧？ 你不太可能。其实是不太 可能啊、 哎、对， 而且就像有的人说要感谢苦难或感谢什么，我真的觉得这个不是感谢的问题哈。我个人觉得磨难啊、生命中遇到的一些事情让自己经历然后成长，这是固然我觉得是对自己的成长有帮助的，但谁不希望是能够更加的顺畅一点的？ 对，因为你 不受那么多伤害的拥有这一切。 你想要有良缘，他就必定会有委员，对不对？就是你想要有阳光明媚的地方，它必定就有阴暗的阴凉的地方 存在。但我不感谢阴凉啊，我只是说 你晒死为止。 没有，我只是说我的人生路可能就是要经历这些啊，我尊重命运的脚本啊，他给我安排的这些我都去经历，但我并不觉得当你遇到糟糕的人糟糕的事情要感谢他们，而是说我谢谢自己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勇敢的面对啊，解决跨越了、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更加的良 心。对，你把他们这些人总体忽略成一个一，然后就是感，就不是感谢那个一，就是说对自己说反正还有一个这样的一在跟我这种零零捣乱。 我干嘛闲着没事老跟自己说话呀？ 哎，你就是这种人。 我没有。 你以为呢？ 我有听众。 你每天都在自己跟自己说话，你不知道吗？ 没有，我有听众。我有很多听众的。 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看我的听众们都已经让聊天长到1.5米了。 好吧好吧， 虽然比昨天矮了半截啊， 这真是不错。 但是这个要接受这个每周它一定要有一个波段嘛，对不对？ 对， 高高低低哈，起起伏伏，这个可能也证明你的侧面好像还是不如你昨儿的正面啊。 哎，这你正面你又嫌我黑，侧面你又嫌我凌乱，嫌我那个不够高，你说你这…… 那我也不会发私信告诉你的， 太那个， 自己玩味吧啊！ 齁难伺候，齁难伺候。这个第一句话，没唱出来，但是呢，待会儿就会唱出来。这句歌的主题叫做 "Don't Know Why"， 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这歌就简直熟的不能再熟， 对对对， 都不用说是谁都认识。 Don't Know Why， 因为太有特点了。I didn't come when I saw the break of day. I wish that I could fly away instead of kneeling in the sand, catching teardrops in my hand. My heart is driving down the road. road alone. My heart is drenched in wine. But you'll be on my mind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秀类服装。 23点是北京时间啊，32秒也是北京时间，32分32秒啊，真正的我们老点数开始了。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其实让韩立觉得还是第30段的真正第40段开始的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第30段其实刚才就是匆匆的这么就过来了，所以韩立真的意犹未尽，觉得还应该是第30段的。其实还有不到25分钟，韩立同志啊，马上就咱们这今天的周三晚上的这个男左女右就要结束了。 对，幸好是广播节目哈，你们看不到我刚才尴尬的表情啊，尴尬的嘴合不上的样子啊。就是我们有个这样的约定哈，周一到周四的第40段工作男呢会让他先登场。 是是， 我已经说了一晚上的晚上好啊， 口干舌燥的韩立怎么也可以享受一个最后时段先清闲清闲的这么一个， 没有，我是想给你一个更多啊展示自我的时间、 哎、你给的这一年这11年了，说我不敢多说啊，这一年两年来你这已经是给的太多，因为为什么韩立他都懒得跟我合影了，宁可 不 惜照的背影单剖啊， 我真不喜欢这个直播间这个大阳伞 啊， 因为我们俩合照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感觉 更拥挤、 这个、对对对、我是非常不喜欢在这个季节在直播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希望他离开的时候我再重新回味哈， 对， 回味两人的双人照，当然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大家其实还是在乎的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的声音的一种和谐哈。 嗯， 目前呢小树长到了1米55啊，这个这个哈， 喂， 挺好， 不错 啊、 嗯、 不错， 真是 可好了啊， 你要你 特别好，你 不 能120超过之后你就贪心啊， 是， 对不对？ 我对我就想跟你说这个 啊，你不能曾经有过3米啊，你就觉得你自己天天都有3米， 那是那是，对， 你不能觉得你今天好看得不得了，明天你还是地球上最漂亮的， 肯定肯定，你到了岁数你一定会抽抽了你到岁数一定会显出矮小的佝偻背跟愤怒相都会在你身上显现的I certain situations scream for deviations, but somehow we always get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is and that and many should try less. Every time it's rejected, man, it loses affection. But don't we just gotta give a little time. Maybe give up and call instead of making him confused. What a terrible thing for you to do. What an awful thing for you to say.What a terrible thing for you to relay. Well, I know some people that got a little less than nothing. myself to spare. And other people got more than they could use, but they don't share. And some people got problems, man, they got awful complications. Other people got perfect situations with no provocation. But don't we all, don't we just gotta give a little time? Maybe give a friend a call instead of making him confused. What a terrible thing for you to do. What an awful thing for you to say. What a terrible thing for you confused. What a terrible thing for you to do. What an awful thing for you to say. What a terrible thing for you to relay.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可以献给今天我们这个高度的聊天量，因为这是来自杰克强森的 Middle Man， 一半男人一半人啊，半人半人高啊， Middle Man， 小矮人 全知夫人都说了，我来给小树浇水了、嗯、都出场了， 行，谢谢 不要再嫌自己矮了、 哎、 对吧。而且我刚刚其实在这首歌之后已经准备了另外一首歌，我们说过在第四时段呢 啊，多听些歌少说些话的 对、嗯、对，让第四时段变得安静一些。 好， 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也说暖文章讲啊，让大家早点入睡，少熬夜，他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他想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呢在十点之前就把所有的内务全都做完，然后躺在床上、 嗯、 戴着耳机听我们的节目。其实这点很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听广播，那个时候我也是就是要熄灯嘛，对不对、嗯、你肯定要在这个熄灯之前做完所有的事情，然后躺在床上，然后耳机呢就是帮你进入梦乡，听听歌啊，聊聊天啊，然后就睡着了。 嗯， 经常早上起来这个耳机就缠在脖子上， 是啊，一堆一堆， 但是真的很容易进入梦乡的、 啊、这都抱着自杀的心听的这个。 没有 不至于哈那个时候 绕之境、啊、 我上学那个时候听广播，北京音乐广播的晚间节目真的就只到12点 啊， 所以就连重播可能都没有， 就是、早早的就缠着脖子了， 然后就听得咋咋咋咋， 是 知道那个电池耗尽， 自己用脑电波往那个耳机里倒着来频率。 但很多时候就是听着听着，大概也就 一两首歌就睡着了，就觉得哎，睡前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还是蛮好的。 是啊， 因为那个时候主持人的话没我们这么多、 嗯、 啊，我们太能说了。 我特别庆幸的是，每天早上起来，耳机也没绕进，然后呢，耳机也没堵在耳朵里，但是。记忆中很明显记得当时夜里睡着的时候是耳机堵着耳朵睡着啊、哦、原来在夜里啊自己有一个自救功能，自己给扒拉掉， 还有可能翻身啊，我听当时翻身的时候就 这个就庆幸啊，这一夜 离我而去、 啊、哎，这一夜离我而去，耳机这倒反倒很庆幸。 花接受掉手追寻，心的伤还有一些不要紧，我接受你的决定，你将会被谁抱紧，唱什么歌哄他开心，天空什么时候会放晴，地球不曾为谁停一停，你的明天有多快乐不是我的

在听云雾中的声音，他说别放弃，忘记你的旅行，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雨天，甚至你说的 forget me 老是在我心底调皮跑来跑去，像眼泪像秘密，老了后我和你可能还会相遇，请让我记得你。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旅行中的忘记》。 哎，让我想起了阿桑，其实， 这是袁娅维演唱的。 袁娅维， 也是很有这个代入感哈。 对， 就是唱歌很有自己的那种情绪的魅力的歌曲。 在这之前呢，是来自 Amy Winehouse 艾米·怀恩豪斯的歌曲，叫做《Like Smoke》，如烟缕般飘落。这个虽然他没怎么唱，我就听了啊，就整个他就是非常随性的在那歌里就是哎哎哎哎啊那么哼哼，但是他可累着他旁边跟他合作的这 rap 歌手了，他可累着这哥们了，这哥们可一个劲儿的在这歌里说来着。 好了，听完了两首歌呢，也进入到了今天晚上的真正的尾声时间了。非常谢谢高中生北染之息，北染之息， 北 染之息。 今天你让我们的个儿长到了1.57米，一米六七。 那女生这个身高是相当好的。 对，只要是这个身高保持在110斤之内，应该是相当的标准啊。 110斤。 对，你要1.67米，你120斤以上的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稍微有些累赘呢？对不对？ 我告诉你，对于一些严格要求自己的女生来说，要100。 一百的话，1.67米确实够条了，那真是很够条了。是是，那100之内你都，而且还接近1.7米的这身高的话，那100 长腿， 100之内那是太有一些零步那个微波了那种感觉。 那你现在见到了很多的明星艺人朋友，他们就是这样的， 走起来如疾风般的啊，唰唰唰。 好啦， 风行者。 此时此刻23:54，我们也要和这位高中生说一句哈，开学以后呢就少听吧啊， 对， 好好的把这高中的生活啊、珍惜起来，等到大学的时候啊，咱们马上也要迎接新生了，对吧？ 对， 我们又要迎来一波新的这个高大一的学生啊，又有一波新听众了，所以呢，老听众新听众啊，我们一起在这个男左女右的11年啊，第11年过去，我们一起奔向第12年的时候继续前行。 是， 你看节奏来了。 不，先是来你 来错了是吗？ 对，我要是第12首。 哎呦， 对，因为第12首这首歌的名字呢， 不让蹦迪是吗？ 对，真的绝对不能让大家去临睡的时候，怎么能给人这种恶作剧？ 不，刚才我这个 这绝对是12首， 已经有12年。 对，有12年的气势都没爆出来。 啊、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完全还是很有劲儿的往前走。 因为12首呢，是代表着今天的一个结束段落，可以画个句号。这个是来自 Level 42的 "It's Over"， 就是今天结束了 ，"It's Over"， 正好这个节目结束 ，Over。好， 是的，谢谢所有今天晚上听节目，就算是没有留言，也在心底里打卡的听友们。明天是一个挺重要的日子， 是吗？1.618红吗？ 亲爱的听友们，明天呢就是我们说的三伏的末伏 啊。你说节气的日子哈、啊？ 明天不是节气，是三伏天的这个头伏、二伏和末伏开始。 好， 末伏呢就是真的是 代表着夏天 进入了最后的 对 冲刺阶段的秋老虎啊。你知道末伏要吃什么吧？我要不要提醒一下？ 要饺子。 不是的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是烙饼摊鸡蛋 啊，烙饼摊鸡蛋， 对吧？所以明天呢，忌口得吃上补上，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度过末伏的最后的几天热的日子，然后彻底迎接一个最为美妙的秋天。晚安， 晚安。